真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 张志成翻唱叶欢的一首名曲，叫《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重温这个非常隽永的声音，来自叶欢为《梅花三弄》的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鸳鸯锦》。 红尘如一梦，枕边泪共结千缕，点点滴滴成心。 叶欢的外形呢也非常的美丽，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她演的一些电视剧？前阵子呢，她在《京华烟云》当中又出演了一个角色啊。不然很多人可能要忘记这样一个一贯扮演苦命但是又很温柔角色的长发女子。她的古装扮相非常的漂亮，她的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雅致。

续要听的歌，一帘幽梦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尤雅演唱一帘幽梦。版本比起如云演唱的《一帘幽梦》要早21年，这是1975年，当时还是由谢贤来饰演费云凡，甄甄来饰演汪子玲的《一帘幽梦》，当时的电影尤雅演唱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声音，阿美，阿美， 阿美，阿美，即使扮假装，我气得快发狂。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

朝朝 琼瑶的第一部电视剧《基督夕阳红》的主题曲由潘越云演唱，作词人当然就是琼瑶本人，作曲人是陈玉丽。这首主题曲会不会一下子让你想到了80年代？你还记得当中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的名字吗？孟竹、慕天。那时候我只有可能7、8岁吧，就跟着妈妈一起来，每天要看琼瑶阿姨的电视剧。看那些当时特别不懂也不理解的爱情，可是呢也会很认真的跟着妈妈一起哭，跟着妈妈一起笑。现在对于80年代的人来说呢，可能琼瑶电视剧会作为和父母之间话语的重合点的一个内容之一了。可是作为60、70年代生人呢，琼瑶的一些小说电视剧应该是特别有青春味道回忆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刘文正的作品《迟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美丽又大方，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 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 是台湾70年代的玉女歌手银霞演唱的《偶然》。银霞的名字呢是她的姐夫刘家昌给取的，意思呢是要超过林青霞，所以叫银霞。她的姐姐呢是很知名的歌手珍珍，因为母亲的反对，不希望她在娱乐圈当中经历跟姐姐一样的很多的波折，所以呢就让她在自己的音乐唱片事业最顶峰的时候把他送出国留学去了。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作品呢，真正的会比较多，而银霞的相对来说少一些，可是少呢也有很多精良之作，比如兰花草， 好音乐959 霞版的《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北京日报消息，圆明园踏青节31号正式开幕。清明小长假期间，市民可到圆明园赏牡丹、听昆曲，还可以参与公众考古等一系列丰富多彩、轻松有趣的文化活动。4月起，圆明园将逐步迎来牡丹的盛花期，上万株牡丹绽放，含金堂、漏月开云、月地云居等景区均可观赏。踏青节将持续到5月15号。目前，公众考古活动主要面向青少年、学生团体。北京日报消息，记者29号从市燃气集团获悉，本月下旬起，北京燃气手机 APP 软件正式公测，用户注册输入自家编码，用手机刷一下燃气卡就可足不出户24小时购燃气。目前北京燃气 APP 下载量已超过13000余次，燃气集团将从4月中旬开始大范围推广，计划年内覆盖至少60万用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Thank you. 是完美，怎么牵拖都不对，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的祝你幸福。如果相见不会太 华的这首歌叫《相见太晚》，比起他那首《最浪漫的事》呢，我更加喜欢这首，因为会把自己的故事往里面贴。我初中时候有一个老师说，任何时候被感动呢，都不要刻意的去克制情绪。之后呢，我就听话的保持悲欢随时自然流露的习性至今，并且物以类聚的跟很多这种原生态的朋友做朋友。听到这首歌呢，我又会想到自己首次来听到的时候泪流满面的样子。可能这种排毒的方式对于女生很奏效哈。我不知道你是那种很内敛的把一些情绪往里面靠的人呢，还是往外的。我听过一种说法哦，说那个扮演林黛玉的女生那个演员叫陈晓旭啊，对，她呢就是过于的把情绪往里面放，所以后来得了乳腺癌。我想在一个人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呢，还是不妨把情绪外露一些，这样还是那句老话，排毒吧。 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桥下一星愁， 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展翅人像双鱼燕，我这过一过的残冬。夏夜去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